轻说句早安早安早安，天刚亮一半太阳才出山，的碰撞总是不相配，平行的眼神不会交错的绝对，冷淡的关系什么时候崩溃？你轻轻说句早安早安早安，天刚亮一半太阳才出山，自己的事情互不干预，太阳每天都反反复复的东升西去，我们的感情从浓郁到清一半，太阳才出山，我低声附和。